欢迎到 Otta Channel， 我是末日， 我是杰达。 今天2024年6月24号，都轮到这个任天堂的直面会了，这个6月的发布会 WOS 最后了。 这就是 Otta Channel， 每个礼拜讲不同的集话题，我们的 Discord 群组网址就在资讯栏， 请多多来帮衬。 哇，突然特最多算特集，因为在发布是两日之前，在发布之前两日才宣布的，跟着星期二的晚 上烂了啦，老人不是这样的， 奇集式发布会就是一如所料地超多游戏，一只只都坚料嘅。 首先一啲热身式嘅游戏啦，咁啊，红白机世界大会一个几有趣嘅 一堆小游戏。 应该其实嗰集系红白机年代嘅游戏嚟噶，抽咗一部分出嚟俾你 speedrun 用嘅，俾你攞嚟做竞技用。即系虽然电竞咧就通常唔系讲呢啲，咁但系咧我哋之前有提过电竞啊嘛，其实我觉得呢种攞嚟玩电竞咧，其实都系几有趣嘅一样嘢。将一啲本来系红白机单机 game 啊，变成一种主要系 speedrun 嘅竞技式游戏，即系咁样嘅一种大会啦吓，咁样。咁另一个咧就系、是、Sweet Spot 啊， 你见到 Sweet Spot 嗰个运动咧就追加咗篮球，咁咧就投篮入比赛啦，二对二咁样，咁亦都系入网上对战嘅，咁就夏天下季七月会更新噶啦。 跟住咧就系、是、一只应该系一个魔界嘅前传啊。定 spin out 啊？点样是但啦？ 虽然我觉得系魔界版嘅动物生友会， 唔系就系咯，攞虾皮人嚟做咩啊？佢同正主嘅故事几乎冇关，同一个世界观， 纯粹攞嚟做啫。 攞嚟咧种田啊，嗰类休闲性嘅活动嚟嘅，咁样啦。 系啦，咁跟住另一只咧就其实就应该出咗街噶啦。就是 HD 版的六月鬼屋。 这个系列或者这只 game 我都看了好几次了，不好看它好像没有这样。但其实做出来是挺有诚意，我是强烈推荐大家去玩返，如果当年没玩的，虽然现在它后面有出三啦，所谓的高清版当然都是不够三那么高清的啦，不过它就比较符合现在大家看的眼光啦，这样啦。 OK 啦。 还有一大惨，包括马良在内一大惨。啲细 game 唔重要嘅， 全部 skip 系啦， 全部 skip。 反正马良你都为咗佢曲嘅啫嘛，好现实嘅问题。我觉得系会人会玩嗰支咁嘅月运动会嘅，但系唔多咯。 咁啊 ，Mario 就继续都系 Mario 啦。咁啊， 首先就 Mario Luigi RPG 呢只就好特别嘅，就因为咧当年出 RPG 间已经接咗啦，而家连佢。出咗话要发售呢只新作续作啦，都唔知到底系边个接噶，系唔知边个接手去做呢只嘢。当年 RPG 系列，你问有玩过100个100个都好评嘅，咁佢终于出咗只新啫。咁而睇画面上咧，应该系比当年 RPG 多咗少少动作元素，但系如果你以 Mario 个标准嚟讲咧，佢亦都唔系咁动作嘅其实，不过咧就比当年 RPG 再多少少 Mario 嘅元素，因为Paper Mario 呢个系列啊，同埋呢个 RPG 系列，毕竟算系一个旁支，但系其实是一个好有意思嘅旁支嚟嘅，同啱啱六日鬼屋一样，其实系推荐大家去试一试，你会见到完全唔一样嘅 Mario 嘅，咁啊，相当地推荐一只游戏啦，咁样。 跟住咧，另一只咧就系摆喺博信帮之前帮 Apple Arcade 出嘅游戏，叫 Fantastan， 就而家咧终于就出喺Switch 度啦，咁就特登揾咗 Square Enix 发行嘅。即系话搵翻佢老旧东家不发行嘅，据讲法玩过系一只几非常好玩游戏，咁有机会即系你冇当时咩，咁你讲真有几多人会玩 Apple Arcade 啦？咁而家佢出咗 Switch 版，咪就买咯呢只 game， 会考虑嘅，呢只 game 我会考虑玩嘅。嗱，你摆个博信仲翻老东家，谂下佢几耐冇帮会翻老东家去合作啊？再加埋直重新呼音乐，咁 OK 啦，呢个又系其实我觉得我会玩嘅呢游戏系，至于另一只就系。真到 Hero 的 Family Key 啊， 这个呢我们之前在Marvelous 那边他自己的发布里面也有提到一点的 合成兽 入面的魔兽是种出来，我第一个反应其实是那吃了他们算不算吃素，我不吃 OK 总之就是他做人设的一只游戏啦，之前他的发布会就说即系啲详细嘅就暂时好短时间之内就会大家就会见到啦。而家你就去咗如之前嘅猜测啦，佢真系喺直面会度先攞出嚟。咁多啲详细啦，就系见佢一个要战斗嘅牧场物语， 又加咗 Pokemon 咁样要素诸如此类，有啲怪兽合成嘅诸如此类 K 卡嘢。 每种要素差啲落去咁样啦。咁 合成兽咯，典型嘅、Marvelous 嘅合成兽。 阿真道浩喺打机之余，仲可以又可以画漫画，又可以做游戏，即系佢哋系三个人团队，然后每个人有72个钟头一日。即系佢诶，仲有讲到佢嘅话咧，佢自己本身妖精尾巴都有第二代出嘅。 好啦，跟住就本次大会最重要噶啦，我觉得系我系为咗佢喺嘅，我收工嘅时候即刻开住睇嘅。平时我通常都系睇要重播，但系唔得，我知道一定会有发表嘅，就系 remake 版《Dragon Quest 三》。咁咧，佢系特别之处就系、是。佢咧虽然都系跨平台，但系咧佢系特登摆喺今次 Nintendo Direct 发表嘅。其次就系其他嘅 Nintendo Direct 嘅旁白咧，基本上都系中村游一。而题外话，中村游一咧喺发表会当时咧就即刻喺 S 里面去做实况嘅。佢做实况表现到好似咧第一次睇到啲消息咁样，跟住大家话：任天堂洗咗你脑啊！你做旁白嘅、哦，你冇理由你唔知道呢啲嘢，点解你好似第一次知道呢啲咁嘅消息咁样嘅？嗱，呢个都唔重要，重点就系 DQ 三嘅旁白系葵山秀之勇者王旁白，咁就11月14号发表。而咧同时即时发表就系、是、其实都透露已经暗透咗风声噶，就系即系 Dragon Quest 一同二系2025年发表， 都系会 remake 啦。 系啦，咁咧就罗德三部曲就完全就系又一次就搞唔晒啦。 就点解系先出三咧？因为三系前传嚟嘅，其实 系啦。因为是三一二嘅，即系你话有玩过 DQ 三，咁呢只游戏我都系我真系一直坚持就系、是、呢只游戏系日本 RPG 界 JRPG 爆发嘅一个最重要嘅游戏，冇佢冇入冇佢冇咩 FF 嗰啲从来唔存在嘅、去咗呢地步啦，即系有、我点形容咧就系、是、夸张到个年代就咩人龙嘅耳鸣话斋。有个僆啲僆仔买咗只 DQ 三，边俾人抢咗呢个事件咧，都成日出现过好多次嘅，好夸张嘅，排队排啊！一只 game 系全球390万，但系有380万日本卖嘅，咁、你知道几夸张啦？日本35年前、可以卖380万入只嘅 DQ 三，即系等于而家有800万嘅只咁夸张噶啦！ 啊，而佢呢次重制咧，两只咧，三代都要重制啦，都会用佢之前嗰只叫做 Hidden 2D 嘅嗰种形式， 即系八方人啦，直接讲佢系八方人式模式， 由嗰度搞开始啦，即系话虽然都仲系点阵图，但系喺各种贴图方面就华丽咗好多啊，嗰样既唔系走翻嗰啲八 bit 点阵风，亦都唔系将佢现代重制化，喺中间取咗个平衡。咁之前嗰次先啦，我估 Square Enix 系会将佢所有呢啲经典嘅作品全部用呢个方式去重制一次，不过就都系当年嘅经典啦。咁佢用翻呢种叫做怀旧的技术，但佢唔好即系尤其呢啲咁嘅点讲啊，大家心中嘅经典咧，如果你太过偏离当年嘅样咧，系会有人屌噶嘛。咁佢用呢个方法揾好巧妙地揾到个折中式嘅方法，既可以有翻当年嘅感觉，但系都画面上靓咗好多。你可以 DQ 我会 DQ 系有呢个需要嘅，头先去到 DQ 三嘅直程就日本国民级啊，因为即系唔好同我讲做话 BQ 三伟大啲定 FF 七伟大啲啊，呢个系作为一个 DQ 厨嚟讲咧，呢个戆居问题嚟嘅。好，咁就一只又系好旧嘅游戏啦，《卡玛伊塔吉洛尤鲁》。一隻恐怖惊魂夜三，一隻好旧嘅 AVG， 我都冇玩过。我知道呢只游戏嘅，我冇玩过，系啲陈年旧嘅，佢比较接近电子小说嘅。穿 stop， 因为穿 stop 佢出电子小说其实几有名嘅呢间公司。咁大切草啊咁样，咁呢个系列佢而家重出，就系呢一个阴影咁样嘅人咧，我几期待呢游戏系，即系有啲似之前鬼仔红嗰只乜嘢北海道杀人事件嗰只游戏，未得闲玩下，因为嗰只我又系会买嚟玩嘅嗰只游戏。咁好啦，跟住就係 Donkey Kong Return HD。哇，呢啲游戏你唔好睇有嗰句，唔好俾佢个画可爱画面呃到你，难得到呕啊！点样任天堂 啊？呢只本身系呢个 3DS 年代嘅游戏赛嘅，而家就重制啦，叫做高清重制啦，咁样。 好啦，咁就总之你玩就玩啦。跟住另一只 Hello Kitty Island Adventure 山德里版嘅动物森友会，讲完。 这个年代咧系好多呢咁嘅嘢，我哋呢个之前我唔记得 showcase 定喺边度都有提到佢噶啦，咁啊，我唔记得嗰阵时有冇提到啦。总之如果冇提就提翻啦，咁样。跟住咧 就系、是、一只又系大插炒嚟嘅 Marvel vs Capcom Collection， 辉叫做 Marvel vs Capcom Fighting Collection Archives Classic 2024。咁咧呢个 game 最重要重点唔系在于只游戏翻炒，而系 Capcom 似乎同 Marvel 收关系啦，因为有一段时间其实呢两间公司关系唔系太好嘅。 即系好耐好耐好耐以前，佢第一次出呢个 Capcom vs Marvel 定调转转 Marvel vs Capcom 是但啦。总之呢两档嘢 crossover 嘅时候系好大新闻嘅，但系之后佢哋陆陆续续有啲唔同嘅合作啦。但系中介都有话佢哋唔知，总之有啲嘢嘈翻咗啦，然后又唔再合作啊嘛。咁而家就将佢哋之前合作嘅七个 title 都合埋一齐，咁入边包括系有对战成分嘅游戏系可以联机去打嘅，但系唔跨平台。如果你真系要同人联机打嘅话咧，你记得提翻同一个平台，佢哋系唔跨平台嘅，对战唔会跨平台啊，咁样嘅。 不过呢个游戏就都系几多人嘅回忆嚟嘅，咁我当年都玩过，其实几好玩嘅。有时啊，独眼龙咁啊，即系 Lisa 连击咧，系黐紧线吊起打，升上天空连打咁样，黐紧线嘅游戏系。好啦，跟住就 Phantom Break 通灵战士幽灵船与消失的英雄集入啊个名就仍然连发售嘅，咁唔知咩 game 嘅游戏我都唔知道，真系唔知啫，因为又点讲咧？因为呢个咁可爱游戏，好系真系完全我好啦，冇以名状解释，咁啊就暂时跳去啦。 呢只系日本一个做出嚟嘅，即系之前魔界战记嗰间公司。如果大家冇睇紧《幽灵印象》嘅话，嗱，我知道有啲人对日本一或者魔界战记有啲曾经舐过嘅嘢嘅，咁啊自己睇路啦。无论你中意佢嘅定系唔中意佢嘅，就系认住呢间公司佢做出嚟啲嘢都系嗰个通啦。咁样 好啊，跟住咧就系、是。Hunred Light 最终防卫学院，咁就揀直接讲佢就係防卫游戏，不过呢就係之前弹丸论破嗰个就做好制作嘅。 即係棍力超高啦，简单讲就係、 是。係啦，咁就总之就係嗰次半即时 AVSLG， 总之就摆个角色，摆个角色喺嗰度嘅，就唔可以打嗰种。 你无啦啦去咗个学院入面要帮佢做防守。 係啦，睇嚟好似。好玩，但系咁，我觉得打冤轮播系列，咁你都要开创新系列嘅，唔好净食嗰个水啊！ 之前都话咗唔做噶嘛，咁咪 系啦， 咁咪然后咪转个形式，然后有咗一个冇弹冤轮播，烂冤轮播， 系啦， 好啦，跟住嗰只叫做 Butter Bird 呢只 game 就 Colo Colo 月刊嘅编辑部去设计出嚟嘅，即系小学馆嗰本漫画杂志啊，咁啊睇起嚟就系一只飞机版嘅大乱斗。即系佢哋系啲雀仔打交啦吓，喺空中入边打，咁啊佢两种判断，一种系击落判断，一种系场外判断。我就话因为呢样嘢，所以佢话好，所以话佢好似大乱斗咁样啦。咁当然啦，佢系一个迷你版嚟嘅，特别得四个角色嘅啫，暂时。咁啊，我谂大家老大不小啦，应该唔会特别去 buy 佢嗰度啲嘢噶啦。不过咁啊，一只990 yen 嘅小型大乱斗，咁睇你有冇兴趣咯。 好跟住咧有一只好耐期待咗噶啦，期待都几耐噶啦，敲碗敲咗好耐嘅就是、逆转检视， 轮到佢啦吓， 系啦，一二就是、预见 session 咁， 重点系有中文， 系啦，因为呢游戏你有中文玩咧系好嘅，玩好多嘅，当年玩哇，当年玩逆转裁判咁样玩头都痛埋，因为你日文估佢，你日文咧就算你识日文嘅话，你隔个语言嘅话咧，你睇有啲嘢咧你系辛苦好多，咁而家用中文玩嘅开心好多啦呢啲游戏。 尤其是官方中文啦，有佢我印象中好似系有所谓汉化出嚟嘅，但系始终有官方中文会好啲啊嘛。 好多好啦，跟住咧就定一只 本 今次 大作， 系啦，《塞尔达传说：智慧之借物》。咁 重点系终于系塞尔达做主角了。 系啦，一开头咁咧，佢咧其实咧今次就神之三就系、是、神之三角嗰个舞台嚟嘅，因为佢官方商图出咗之后咧，有人对比过嗰个地图咧。 已经对翻嗰个地图可以系对得翻当初个地形噶嘛？ 系啦，就神之三国嗰个世界嚟嘅。咁咧就系开头公主嘅俾人捉咗，咁细弟去阿林克救佢嘅时候，黑暗吸咗佢。咁公主出翻嚟之后就去公主去救佢啦。而玩法好玩法咧就系、是、公主可以喺用佢能力复制某啲道具甚至怪物，然后咧就可以召唤出嚟，然后再打。所以佢叫卡，所以佢亦都几奇怪嘅。佢官方叫智慧的再现，但系咧其实佢实际上如果真系翻译嘅话，就卡里摩罗应该话借智慧嘅借物，即系话借人啲嘢。 因为佢系复制人哋啲能力噶嘛。 系啦，即系话借张台，佢复制张台，咁你将佢搭上去啦；复制嚿水，咁你可以游上去；复制只怪物，只怪物帮你打交；复制嚿石，用嚿石掟人。 个点就唔系好新奇嘅，即系不星之卡比啊、Mario 奥德赛啊，都有玩过啊。但系主角调转呢样嘢已经引起轰动啦。然后 而且佢个设计其实个几有佢嗰个界面咧，大家好不期然想到就系 咪《即梦岛 remake 咯， 咪《狂野之息》咯。佢将《狂野之息》再加埋神之三角，再加埋《即梦岛》咁样个混合埋一齐啊嘛。 即系然后我网上见到个 remake， 因为佢就个示范影片入边一部分啦，就系复制一嚿石头出嚟，唔紧要，掟出去都唔紧要。佢跟住就系 我掟啊， 执翻个石头再举起掟落去，以个比例尺嚟讲咧，即刻有啲个 remake 就出嚟。啊，细大公主，你可以举起个咁卵大嘅石头，其实你系咪需要个林克嚟救你咧？即系同之前马里奥一样咯。其实阿 Peach 公主好劲噶嘛，呢度即系有啲嘢咁嘅情，因为调翻转讲，之前大乱斗嗰阵时啊，你都见到啊，细大公主其实好好打噶，唔会咁紧要啦。咁啊， 总之 啊， 呢个 game 系又系超期待嘅。 即系咁啊，如果你真系非常之期待，你可以考虑下买埋佢部限定机。 唔系好贵啊，成两万二万二万千英啫嘛， 成部嘢土豪金咁样就 千一，咁实系嘅，世界从来都系土豪金游戏嘅， 即系咁啊， 二万二千英唔算贵，一千一蚊啫嘛， 咪正常价钱啫嘛，不过 like 就比较即系好明显，佢就系预咗你啦，佢系卖俾啲已经有部 Switch 嘅人嘅，即系我唔知系因为咁啊，定系咩啊，总之佢 收藏啦， 你用 like 嚟打呢部嘢咧，呢只 game 系冇问题嘅。但系你攞 like 如果有打部分 game 咧，你系打唔到啊，因为手掣插唔出嚟。虽然你可以另外配只手掣俾佢嘅，咁样，但系麻烦啊嘛。 呢游戏同个画面嚟讲，佢都走右移向噶啦，咁就 like 啱啱好嘅。好啦，跟住都系重制，但同之前嘅 DQ 3 HD 2D 唔同，《罗曼沙加二 Remake》。七英雄嘅复仇，哇！呢只嘢又系敲佢敲咗好多年，因为呢只嘢佢个系统实在太捻个复杂。又佢当年我玩嗰时候咧，佢系基好难出，系基本上出唔到攻略本咁滞，因为佢每一个 event 同另一个 event 都拎住，而 event 之间嗰、那个行嗰、那个关联性太大之余，仲可以任何时候出一个，即系你可以自己选任何一个 event 开始，即系话好蜘蛛网咁样，你可以入你一个 A 系 A 出现一个呢个 event， 跟住 B 出现一个 event， 你冇得话一个攻略线嘅，你想点做都得。咁就结果就一直 Square 都唔敢追呢只游戏，咁而家追出咗啦，就完全 3D 重制，就今年10月24号出，都几大镬啊呢只 game， 我都唔知道玩唔玩好，因为当年玩到我呕啊，但系真系好玩嘅，有战阵，有排阵模式啦，有连续有合体技啊，诸如此类 K 卡一大堆嘢。 咁啊，跟住一个就系 呃鬼佬嘅，摆明呃鬼佬嘅，我绝对系 Metalor 四 鬼佬世界会比较重视啦，应该咁叫啦。 系啦 ，Metalor 四嘅 Beyond。咁就 FPS 版本嘅银河战士，鬼佬湿晒嘅呢鬼佬就 睇画面就好 FPS， 但系根据当年宫本茂所讲咧，应该就系第一身动作解谜，就唔系写佢有枪嘅。虽然我大家都知啦，呢个银河战士用枪为主啊嘛，咁但系佢应该唔纯粹系嗰啲车枪球嗰种枪，唔嗰种枪 game 嚟嘅。而且调翻转就系、是、老任出系好缺乏呢类游戏噶嘛，咁睇下佢 唔系点解话唔系点解话鬼佬湿晒啊啲鬼佬，一听到之后哇湿即系喺个潮吹咁样喷晒出嚟。 因为当年系讲紧2017定2018年 ，Sweet 啱啱出嗰前后已经公布咗噶啦，当年已经系公布，当年喺 E3 公布噶嘛，而家 E3 都死紧咗啦，大佬嗰阵时话 Sweet 上面出，而家 Sweet 都就嚟收皮啦，大佬。即系佢先、 我觉得呢只 game 系我嗱我好讲句老实嘅，我觉得而家呢只 game 咧应该系喺 Switch 而出嘅，尤其是佢画面，我觉得系仲系叫人登床起嚟嘅，应该仲可以更靓嗰种。 以 Switch 嚟讲，已经系好渣压佢嘅，我唔知佢可唔可以顺利地流畅喺 Switch 上面玩，我都有少少疑问。 我觉得 Switch 嘅嗰啲 game 系， 即系但系佢话喺廿年出，咁会唔会到时变成双平台？或者之前我不知道，总之画面上是非常之精美，超越了现有英大家印象中 Switch 的机能的。那会不会造成有些什么问题，就是说或者它后面会变成就是双平台同时出，但是在这个 Switch 上面可能会窒成，你要流畅咁玩，你要上到二先得啦，不知道。 我觉得 Switch 二啦，这个 game。 我睇个画面就有心谂少少惊， 直情我觉得睇咗之后第一反应就系，呢个根本就 Switch 二护航 game 嚟嘅，尤其是对鬼佬嚟讲。 我觉得呢个系呢个 3D 版嘅银河战士嘅最终结果咯，即系之前出咗一只都系 3D 版噶嘛，就系讲紧，因为你谂翻当年啊 Mario 出平面同立体两个分开分道扬镳之后啊，你见到立体版基本上嚟一只 game 咁滞嚟噶嘛，我觉得呢个系同一回事咯。 即系睇佢做成点啊，望起嚟就系、是、即系肯定大家都知，肯定佢系第一新噶啦。咁啊，无论系性能啊、游戏方法啊，所以都系都好多未知要素。咁啊，望下咯。即系、另一只系 西巴烹猫。 呢只 game 就出咗好耐，之前有 PS 版，有个 Steam 版，终于嚟到 Switch 啦。咁但系我真系谂唔到有乜人会买呢，会玩佢。我难听讲句，你攞部 Ali 玩 Steam 版，都会个效果、个感觉都会比较好啲。睇，因为呢只嘢基本上冇咩游戏性，当然大家都知噶啦。基本上一只猫嘅模拟器嘅，模拟佢行嚟行去，但系可能系受限于呢个 Switch 嘅机能。佢畫面精細度又下降咗，隻貓嘅動作少咗，多少咗啲平時嗰啲動作啊。咁到底咩人會特登為咗喺 Switch 上面玩而買 Switch 版？我真係唔知佢所有嘢都跌咗。本來已經冇乜遊戲性啦，點解要玩先咩？ 咁佢要出，我覺得呢只 game 又係叫做咩？遲啲會有個 Switch 二版本嘅，提早發表嘅啫，純粹係。 我都係話佢，如果你真係想真係必要地要一定要手提隨身走去撚貓嘅話，你買部你喺 Ali 上面玩玩會冇咁痛苦咯。咁啊，跟住 就 Mario Party、Jump Poly， 又係小遊戲大集會，即係一盒之所以叫做 Party Game， 即係你如果屋企成日有朋友，成日有啲細路嚟屋企玩嘅話咧，你擺只喺屋企就得噶啦，咁純粹即係招呼親朋戚友啫。 就反正 Switch 先之前都已经出过啦，佢唔单止系每一代出一只噶，佢系每一代啊，即系每一部主机我讲紧都要出几只 Mario Party 嘅，即系呢个销量系非常之稳定，因为大家都有咁嘅需求。即系我去到 friend 度都有机会系玩 Mario Party 啊，因为稳阵啊嘛，你唔需要识游戏，唔需要熟，大家都可以成扎人就攞上手玩。咁佢呢次嘅最大突破咧就系可以同时20个人玩。应该最少有两部主机，因为一部机只能支援十只手掣。我试过啦，你登录第十一只手掣呢会弹返第一只手嘅。即係应该佢係支援网上对战㗎嘛。係20只手机应该係要两部，最少要两部嘅一齐行。我唔知止唔止啊，你毕竟佢个画面咁乱大。20个人啊，应该会咪到你赚睇唔到，佢唔系用翻个马永嘅先讲，即系应该会睇你搵到呢只人都有困难。我之前玩呢个卡利基成日都会做咗咁嘅情况，不过唔记得啦。咁啊，同时佢呢次咧就嚟个20人对战，重点系买 game 唔中朋友嘅，我边都系20个 friend 啊，大佬。 做咯，所以 game 即系嗰个20个朋友，即系四个，即系依下所谓家庭 friend 点解相当于四个？点解就系一般嚟讲一家大四五个僆仔一齐玩啫嘛，但系。 四个原因通常因为四分割， 系啦，容易处理嘛。 画面四分割已经系极限，再多过四个就嘛。但系呢个入边你系同一个画面噶嘛，所以冇呢个问题。问题就系你要认翻呢个人本身系有啲痛苦嘅啫。 呢只先问题，因为要认人系。 啊，下一只咧就喺呢度出现系几意外啊！虽然 Sony 难得地终于将佢游戏摆喺其他平台啦，就系 Horizon。 但系当然你可以话，因为系佢同 LEGO 合作嘅，咁啊可能佢相对咁样，所以比较容易松手啲啦。 咁就 LEGO Horizon Adventure 咁咧，但 之前我哋都我唔记得边个发布会都有提过啦， 讲过嘅。重点系主角靓，佢主角样靓过本家， 即系毕竟系 LEGO 个死人样啦。 系啦，呢个就。 最意外点都系 Sony 本家游戏，半本家啦吓，居然喺呢个直面会露任直面会入边出现，我觉得呢个意外点喺度咯。 呢个系一个重点嚟嘅。至于另一只就系 Metal Slug Attack Reload， 佢官方系佢官方中文咧系咪越南大战啊？我已经唔记得咗，定系我哋叫怪噶咋？总之 弹头啊嘛， 合金弹头。 合金弹头， 但系我哋通常都系叫佢，都系叫翻佢越南大战。我知道后面已经唔系越南，咁唔紧要啦，大家知喺边只就得啦。嘅当年喺手机 game 出过嘅只嘢，好多人都屌，就话佢当年喺嗰度翻嚟，系冇错呢句系资源回收。但系你谂翻你当年虽然叫做免费游玩，但系如果你要好好地咁玩，你绝对唔止攞80几蚊出嚟咯。虽然系资源回收。佢系一隻塔防游戏，更加接近就系《猫咪大战争》。如果咁谂，大家知唔知手机上有只咁嘅 game 啦吓？佢系几乎就系佢嘅嗰种咁嘅系统。咁然后当年接引咗，而家就搬咗上嚟，所有货金元素取消，可以有齐当年所有嘅嘢啦。我觉得呢80几蚊其实几抵玩嘅，即系假设你系中意玩呢类型嘅嘢啦。 塔防呢啲咁嘅係好殺時間嘅遊戲嚟嘅，咁你攞出嚟玩翻咁都 OK 嘅其實，咁啊即係食相係有啲難睇嘅，不過你而家諗下調翻轉諗，你百幾蚊可以有咗當年啲人唔知付幾百幾千幾萬先有嘅嘢，咁我突然間都覺得好 Q 抵喎。 咁講下，另一隻又係啲手遊轉過嚟嘅，叫Egg Party。 网易嗰隻手游 game 啊嘛，即系抄科街嗰隻手游 game 啊嘛， 咁冇所谓嘅，我其实觉得冇所谓嘅抄呢个，咁亦算系几好啦。呢只 game 其实都OK 好评嘅，呢只 game 其实都算系几受欢迎嘅，算系。 我唔系好识佢，但系当年抄科街免费游戏接埋咗，而家移植过嚟我嚟 ship， 几乎系同一回，几乎系同一样嘢嚟嘅。不过就你喜欢啦，拍都系啲 party game 类嘅嘢啦。 好啦， 数讲咧就讲完呢个金讲就讲完只 game 啊，但系更加多要讲几样嘢。第一就系、是、首先呢、这个唔系 Switch 嘅最后一次大型发布会，最少仲有九月 Tokyo Game Show 期间嘅发布会，而且我要提一提，好多人将佢视为呢个末代嘅发表会，都唔计有九月呢个先，九月嗰个未必系末代啊。你要搞清楚一样嘢，当时阿社长讲系。呢、这个季度之内，这个年度之内会讲呢个 Switch 二嘅发布，唔代表呢个年度就会出 Switch 二，即是话个死线并不是2025年嘅4月1号，佢系话之前会发布，咁你发布同售卖之间都会仲会隔啲时间，可能隔两个月，佢最极限可以3月底发布，然后同你讲6月发售，咁喺呢段期间入边。仲有好长嘅时间，你唔可能成年几嘅时间你都唔出 game 噶嘛？咁呢度呢个量咧，就的确系唔少，而且你望清楚啦，就系任天堂本家嘅游戏啦，其实大部分都唔系啲好要人手做出嚟嘅 game。嗱，你讲世达，佢用翻积梦岛嘅模组，我点睇都唔系一个需要投入好多资源开发嘅嘢，佢系有巧心，系有去制作。但系都唔见得系好咩啦，咁然后你马里奥兄弟嗰只嘢，佢讲到明系外判嘅，即系唔系本家任天堂本家去做出嚟嘅，即系唔影响个本家嘅嘢，即系变成咧你睇清楚嘢，好似好丰富，的确都系好丰富，但系其实冇乜喐到佢本家嘅制作嘅能量噶，佢人力物力嗰啲嘢全部仲喺度噶， 即系最简其实简直接讲嘅就系、是、啲重量级嘅大作其实系完全冇公布嘅。甚至或者就或者 Beyond 咯， 因为好多人都话，咁你要抹扯出咁多 game， 咁你咩 game 去做新机主开护航啊？佢第一，佢系咪真系好需要新机主 game 护航都系另一个问题。不过即系传统上老任系会有啲大作去俾佢主机护航嘅，但系以而家呢旧呢集见到出嚟嘅咧，佢绝对足有能力去留资源去俾佢新嘅护航作出嚟，无论新嘅护航作系咩都好。都一足够，绝对有足够嘅资源。你呢度入边根本就冇相关动吉嘅大作喺度，系老入自己本身嘅、最少系。咁第二就系佢亦都有留翻，你唔需要太担心。第三就系新机会唔会因为呢啲旧机仲有咁多 game 出，会唔会新机衔接唔顺利啊？ 唔会咯，我兼容啊嘛。 第一，首先就系、是、佢个情况就唔同 PS4 同 PS5。因为4同5之间呢太长一段时间 ,5 嘅普及率太低，变成就好多 game 要放喺 4, 有啲系真系放唔落先放落5度。 而变成咗一个好严重嘅问题，就系好多玩家发现咗一个佢事实就系、是、PS4都唔差嘅画面。依下先大镬啊嘛。 因为你只要降低个画质啊嗰类嘢，你就可以免佢喺上面跑。 而最惨就咩佢降低咗画质，其实大家都觉得唔好差啫，依个先系问题嘛。 咁喺 Switch 嘅情况咧，就会两个样嘢。第一，佢唔会太担心新机嘅装置量唔够嘅。第一就系佢个红沟实在系远比呢个 PS4 同5之间远。佢加到而家为止已经7年啦嘛，到我当佢下年卖，咁啊嗌咗8年，我跟几耐会而家，尤其是而家佢已经有唔少 game 出咗啦，都系喎。已经系喺 Switch 上边系性能不足嘅，你见佢会作 film 会成，净系呢一样嘢，你已经想玩用部 Switch 2或者 Pro， 当年讲嗰部 Pro 啦，佢会唔出 Pro， 直接出2都一样啊，搵部性能更加好嘅 Switch 去打佢噶啦，已经有讲紧，就算系旧 game 都好啦，而老任嘅习惯 是可以向下兼容都会向下兼容的。它不向下兼容的原因通常是媒体转换。咁你由超任用带去到 GameCube 用碟，咁就冇办法啦，冇办法向右兼容。你 Game Boy 嗰啲都系噶，佢都系尽量兼容翻上一代，再上一代嗰啲佢先冇办法啫嘛。 嗯、 即系佢可以兼容，佢都尽量兼容嘅。咁喺呢样嘢入边咧，我唔记得边个啊，好似系社长啊，喺股东大会入边答咧，都系话呢部系 Switch 嘅后继机，我哋都叫佢二啦，我唔知佢后屘会唔会咁叫啦，都好啦，嗰部应该系后继机嚟嘅，即系话佢唔会喺媒体上面太改动。老任嘅习惯应该就唔会将佢斩开两嚿嘅，即系你电子版入边买咗嘅，佢都尽量会俾你，我估啊，佢都会俾你喺 Switch 2上边用嘅。咁卡带咧，而家就之前有提过嘅，传闻就系佢尽量想俾翻个口俾你，因为佢始终有物理接触啊，有物理个口，咁可能佢做唔足，如果佢做唔到个口出嚟，咁就实体带可能会过唔到下一代。但系 过到， 但系 因为其实宣布系有人即系透露过，其实就系会用典型即系研究嘅咗咯，一条槽，只不过系个卡口嘅设计有少少唔同，佢卡住你等部机分出咩系第一代第二代嘅卡带啫。 嗯，同当年一样咯，正反啫嘛，向正面就系读旧带，向反面就系读新带。总之佢做得到会尽量做，当年超人都想做向下兼容啊，做唔到啫嘛。 但系嗰年就唔同嘛，而家 所以嗱，呢个我要讲嘅唔系话佢物理上做唔做到，物理上有机会最终做唔到嘅，但系态度上佢一定系俾你兼容嘅。呢、这个老任就一路嘅咁，因为始终你只要向下兼容，即系代表住当年 Switch 上面嘅所有游戏，马上就喺 Switch 2上面玩，你就根本就唔需要担心冇机玩。你哪怕系攞部新机去玩旧作，你都会流畅好多，相信好多。你要明白，真系好多 game 连30个 FPS 都达唔成嘅。咁係性能這個限制嚟㗎嘛，你有部更加勁嘅性能，你有部 Speed 2， 相信兩部機嘅價錢唔會差好遠嘅。咁嗰陣時你換新機或者之類你一定係用買新機㗎啦，呢個肯定㗎嘛。所以呢、這個我真係唔同老闆擔心，有啲人喺度講。 咁甚至我從來唔擔心要，第二其他問題唔講，但係首先就兼容性從來唔使講啦，同我講好多次啦。跟住價錢方面。3000元左右啦，3000多啦，因为老任喺压主机价钱，佢压得好紧要嘅。性能方面，以前讲真3000元，以老任嘅压价本事嚟讲，要做 Switch Desk 嗰个画质，其实绝对做得到。仲有 Switch Desk 应该系会比 Ali 再强少少。 系啦，同埋呢个就系、是、A 点解 Ali 画质就系佢用 Windows 啊嘛，好多资源俾 Windows 食咗啊嘛，但系。成部 Switch 系 Wall 咁度身订做嘅，咁佢点可佢悭嘅资源一定可以压得更多，所以我唔担心。所以性能其实有讲真，其实真嘅 LGR 呢个性能已经足够玩晒好多，基本上所有系其实足够有余噶啦。你系冇需要去到 PS 5 Pro 呢个功能嘅，甚至 PS 5功能有时大家觉得多就系、是、我使乜要多啲草多靓啲，同我即系游戏好唔好玩冇关系啫。我喺 Elden Ring 佢多啲草，啲草靓啲风顺啲，同我只 game 好唔好玩冇关系噶。 最少在我哋啱啱发售或者系可见的短时间之内，佢系唔会再去遭遇呢个性能不足问题。因为我哋讲紧性能不足，近期讲性能Switch 性能不足，系讲紧佢已经系7年前嘅主机嚟啊，大佬。 仲有7年前都唔系第一线嘅主机啊，7年前都系慢慢紧入门嘅咋。而家佢出到 R 级数，即系我就冇 R 啦，我就 Switch 嘅级数啦，都已经满足晒绝大部分。唔计Sony 厂嘅主机要求，咁嘅要求仲想点啫？我要即系画质又够咯，价钱开发成本又低，所以而家点解啲厂个个都话出手提机就系、是、出手提机性能就可以压低啲，咁我就唔使出啲下要去到咩？10年先开发一只游戏，大佬只只 game 开发10年先卖咗20000000只，撞鬼咧，大佬真系死人多啊！呢样嘢，所以。而家咧就各间Microsoft 又好 ，Sony 又好，都喺度放大风声话想出手提机，咁出手提机咯啊！咁你家用机咪暂时可以唔使出，咁你性能方面你又唔使再去咁追赶更高性能，咁大家轻松啲，你开发 game 又轻松啲，咁卖机价钱又可以平啲，咁大家可以好耐啲。 即系其实我个意见好简单，总结一句就系、是、呢一刻出一部 Switch 铺出嚟，你都会买噶啦，废话 咪咗咯， 就咁简单，所以唔需要帮 Switch 2格去担心。我哋呢啲考虑系真系都好鸠鱼，即系而家出一部冇任何游戏、冇作嘅任何嘢去护航，但系性能提升嘅 Switch 铺一样大把人买，就咁简单嘅啫。 即更唔好讲，佢一年之后一定系会有更加多游戏去护航佢，就系、是、小同老任担心呢方面，真系我非常之淡定，老老实实，即系 我完全唔担心啊。 啊，我唯一惊嘅就系佢新机发售唔够卖 呢样嘢，我亦都唔担心，因为老任嘅 啱啱 Switch 出嗰阵时啊，你一机难求啊，点啊星 就咁严重咩？我当时哦，算啦，唔好讲，因为我都系当时我系一宣布咗之后，我即刻扑落黄金订嘅，同埋呢个年头。可以亚马逊订噶，亚马逊系寄海外噶，又系主机。当年我部萨尔达，我部萨尔达《王国之旅》部主机咧，我系亚马逊订嘅。迟咗两日，因为亚马逊寄翻嚟香港嘅时间，但系都系得啊。 总之咧，就呢次咧，就真系唔好将佢太将佢当成末代。佢同 Street 2相隔最少，我觉得会有一年时间。佢最大可能会喺2025年嘅暑假前出。因为佢之前本来我估佢有机会系会想喺2024年嘅圣诞前出嘅，或者感恩前啦，感恩之前啦去出嘅。但系佢根据之前嘅各种啲厂商去即制作厂商去爆咧，应该佢系做唔到喺感恩前之前出。咁如果系咁嘅话，咁佢系仲佢应该系比大家想象中要迟先可以出到嘅。呢个系老任都唔想嘅，佢都想早啲出，但系各种原因。既然系仲有一段时间嘅，佢冇咁快咁收皮，而且我亦都唔觉得佢会好似 NDS 末期落雨收柴咁样，去少咗好多游戏去出，佢始终都会出翻啲嘢俾你。尤其是佢已经讲到明会向下 game 嗰只，都会尽力向下 game 嗰只，但系前提下咁样。 OK 啦，咁好啦，咁今次就最发表会差唔多就全部讲晒啦，咁最挨过咗六月嘅发表会地狱啦，咁接下来咧就系九月嘅 TGS， 咁我就会去嘅。为了试 DQ1、DQ3 的 HD 版，同埋应该冇意外的，因为人龙新作应该都会一句发表的，咁而家都喺度做紧靓女局海选噶啦，而家咁就去到今日又系影女啊，影下啲 UM 啦。好，咁今集到此为止啦，下集再见，拜拜。 拜。